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年的6月25号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一本历史方面的著作，叫《万历1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畅销至今已经有36年了。作为一本原本比较小众的史学读物，《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创下了300万册的销售记录，是同类图书难以企及的销量，也说明了它的读者之广，受欢迎程度之深。不过很多人可能读过或者听说过《万历十五年》，但是对于黄仁宇这位学者却不太了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黄仁宇先生和他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经历，也来说说那些跟明朝有关的历史图书和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很多朋友都会提到一本《万历十五年》。一本《万历十五年》让黄仁宇被誉为是最会讲历史的作家。有人说黄仁宇之所以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他父亲的遭遇有关。他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经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但10多年的动乱却让父亲厌恶革命，最终只是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幸存。父亲的经历让黄仁宇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了解历史，了解局势，就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南开大学南迁，才读大二的黄仁宇暂时投身报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以及《大公报》的范长江等左派人物。抗战爆发之后，黄仁宇辍学参军，先是担任陆军第14师的排长，驻扎云南，后来又参加了中国驻印远征军，一直到抗战结束。1952年，黄仁宇到了美国，作为一名34岁的高龄学生，求学于密歇根大学，直到12年之后获得了历史学博士的学位。这个期间，他半工半读，在餐厅里打杂，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读完博士，他已经46岁了，48岁才结婚生子。1976年是黄仁宇在纽约州立大学的纽普兹分校任教的第9年，那个时候他已经58岁，急需出版一本著作来提高他的学术地位。此前他只出版过一部著作，叫《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而且这本书的销量很糟糕。黄仁宇决定换一种写作思路，把大历史切成薄片，专门去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他选中了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就是《万历十五年》。它的中文版自1982年出版至今 几乎成为了大陆史学界最为畅销的读物之一。万历十五年的手稿在1976年的夏天就完成了，但很长时间里却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这本书，因为它作为学术著作不够严肃，作为非虚构作品又对大众显得太过严肃了。1979年3月份，万历十五年还没出版，黄仁宇却被他所在的大学解聘了。当年美国人设计出了一个教师的考核系统，按照选课学生的数量、课时数量、学生的不同身份等因素折合出一个考核数字。当时学校老师的平均数是1，而黄仁宇的考核数字从来没超过 0.4。 在黄仁宇的回忆录里，他是这样写道：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耻辱，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人生总是富有极大的戏剧性。就在黄仁宇被解聘后的第二年，他那本屡屡碰壁的《万历十五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美国的著名作家厄布代克在《纽约客》上为他写了书评推荐。1982年和1983年，这本书有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从此，黄仁宇的著作一部接一部的出版，几乎每一本都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甚至有人开始筹办起了黄学研究会，申请创办黄学研究学术丛刊。而黄仁宇先生在离开教学岗位后就专职写作，又先后出版了《贺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等历史著作，以及小说《长沙白茉莉》和回忆录《黄河青山》等书。2000年1月8号，黄仁宇先生病逝于纽约，享年82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黄仁宇先生和他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也许您没看过这本书，可能会好奇他到底写了什么，才会让一部严肃的史学图书畅销如此呢？跟过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万历十五年》避开了繁冗的史料勾陈，而是以几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了作者的观点。书中一共有六位主要人物，分别是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和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冀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前云南姚安知府李治。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这一年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却发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这一年是万历登基的第15年，是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一年，也是海瑞、戚继光去世的年份，更是大明王朝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件很容易被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然是末端小节的小事，但实质上却都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黄仁宇的眼中，这些小事件之间的关系因果就是大历史的重点。说起《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的经历，里面也有一段故事。当时中华书局从1979年6月接到书稿，然后审稿改稿，一直到1982年的5月才出版， 期间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了275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并且反响强烈。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当年有两位副主任，傅玄从和魏连科。1979年，万历十五年的书稿由黄仁宇托朋友带到国内，他的朋友又把书稿转交给了著名漫画家黄苗子。黄苗子和傅玄从相熟，这本书稿于是才到了中华书局。万历十五年的书稿是黄仁宇自己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但是由于他常年居住在国外，中文已经不那么流畅了。中文稿写得疙疙瘩瘩，词不达意，就像是半生不熟的家生饭一样。尽管如此，编辑们读了之后还是感到很兴奋。书稿从万历十五年这个小切面写起，讲了几个故事，写到了大明帝国如何从鼎盛走向衰落。这样一本写法新颖、视角独特的历史读物，和国内那些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史学读物大相径庭。傅玄从和魏连科很快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需要做编辑加工。但中华书局内部传来了不同声音，有领导认为中国人写的书还出不来，出什么外国人的。后来时任副总编的赵守衍拍板决定出版。关于家生饭文字的问题，傅玄从请来了他的好友沈玉成进行润色。沈玉成改定一章就寄到美国一章，黄仁宇看完同意了之后再继续改下一章。经过来回的寄出修改，这本书稿一直到了1981年的6月才大致定稿。关于万历十五年的稿费，魏连科回忆说，除掉给作者的200多本书抵扣稿费之外，最后开出的稿费是760元。黄仁宇把稿费留给了他在国内的亲属，只动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来请客吃饭。那个年代个体饭馆刚刚出现，在东四的一家西餐馆，黄仁宇委托黄苗子请了傅玄从、魏连科等7、8个人一起聚了一次餐。玄宗、魏连科等7、8个人一起聚了一次餐。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终于上市。让当时的编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第一次印刷的不到30000本，很快就全部卖光了。编辑们更没有想到，这本18万字的历史小书不仅影响了一代代读者，也影响了许多未来学者的学术方向。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年是学者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一本万历十五年畅销30多年，影响了国内外的许多读者。去年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这本万历十五年也在剧中被反复提及。当然了，和畅销相伴随的也有巨大的争议。史学界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其实早有不同意见，最大的争议就是在于黄仁宇对历史分析的文学化。黄仁宇在记述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但是是形容多依据少。比如写到海瑞、张居正这些人物，黄仁宇费了不少笔墨去写他们的心态和行为，但这些揣测的依据他并没有提供，在历史研究领域这是大忌了。不过仍然有不少历史学者从这本书中受益匪浅。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朱学勤1982年正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自己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仍记忆犹新。知名学者易中天也说，黄仁宇先生和万历十五年对他最直接了当的影响，就是让他知道了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看待，可以这样书写。 易中天说，一个学者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完全是他的自由。读者的好恶可以通过看与不看来自行选择，有什么可争议的呢？自万历十五年以来，历史类的写作潮是越来越热了，模仿甚至自称超越了万历十五年的书也是越来越多。这其中有一些书并不是严肃的历史学术书籍，但却拥有强大的粉丝群体，即便是不够严谨，却影响了不少年轻读者从此爱上了历史。在这众多图书中，明朝那些事儿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当年明月，本名十月，1979年出生在湖北宜昌。据他自述，五岁过生日的时候，他和父亲一起逛书店，看中了一套《上下五千年》。这套书的标价是5元6角，但父亲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30块钱。兴许是想让这些钱花得物有所值，父亲就问他是不是很喜欢历史。十月回忆，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历史是什么，不过父亲还是给他买下了这套《上下五千年》。到十月上中学之前，他已经将这本书读了12遍。上中学后，十月开始接触24史《资治通鉴》，最后发现明史的人物最有意思，于是转而开始研究《明通鉴》《明史记事本末》等史书。据说十月在高考前2个多月的时候，还在课堂上捧着一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读得津津有味，被老师当场没收了这本书，不得已之下，父母就把他的史书全部锁了起来。2006年在著名的天涯论坛上，有一个小众论坛叫《煮酒论史》。在这个论坛上，十月以当年明月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连载帖子。这些帖子既不是正史，也不是小说，倒是可以看成一本通俗版的明朝通史，依据的史料来自各种正史书籍，但却进行了不同的演绎，而且是用大白话来写作，非常通俗易懂。这些帖子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少人问津之后，很快聚集了大量的人气，也带来了大量的点击率。从三月第一次发帖到5月中旬，这些帖子的点击率就已经直奔百万了。很多喜欢当年明月的读者自发组成了粉丝团，以明凡自称。不过随着帖子的热度越来越高，各种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有人还质疑当年明月的帖子在点击率上做了假，无奈之下，当年明月被迫出走天涯社区，换在博客上继续写作。这些网络长帖是最终在2009年连载完毕的，并且先后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明朝那些事儿问世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最畅销的史学读本，甚至还出了漫画版。当年明月也凭借这套图书连续7年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获得的总版税超过了4000万元。有人说，当年明月和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算得上是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大家对他的认可也印证了作者自己的那句话：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虽然在学者眼中，《明朝那些事儿》终究只是一本科普读物，但他在历史普及方面的影响力的确比很多历史专著要大得多。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聊了黄仁宇先生和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也说到了受他影响的明史图书，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几个跟明朝万历年间有关的小故事。上个月，十三陵丝织文物历年复制成果展在南京的云锦博物馆开展。这其中有一件展示的衣服是在万历皇帝的定陵出土了一件织金寿字龙云间通绣龙兰妆花缎衬褶袍。听名字就知道这件衣服它不简单。这件袍子上一共织了1045个寿字，用的捻金线就足足有4000米。不过去参观的观众发现了这件暗红色的褶袍设计相当前卫，它的下摆居然做成了百褶裙的样式。难道万历皇帝当时喜欢穿百褶裙吗？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件褶袍啊，并不是皇帝的常服，而是他骑射狩猎时穿的衣服，因此下摆做成了宽松的褶裙款式，在骑马射箭的时候行动会更加灵活自如。前段日子，北京奥森公园的百亩向日葵开得正旺盛，京郊不少景区的向日葵也是悄然盛开，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关注。您可能不知道，向日葵这种花咱们中国以前是没有的。虽然早在唐宋时代诗文中就出现了葵花的字样，但是根据考证，这些古诗中说的葵并不是指花卉，而是指的可以食用的葵菜。目前最早记载向日葵传入中国的文献正是来自明朝万历年间一位叫做姚吕的学者写的一本书《鹿书》。据说在万历年间的一个春天，有个外国使团到北京来觐见，进奉了很多贡品，其中就有葵花籽。礼部的官员认为这洋品种不适合在御花园里种植，就命人把向日葵种在了南院大红门的一块空地上。到了七月，葵花盛开，格外耀眼。有一天，万历皇帝到南院去狩猎，就看到了那一大片的金黄。虽然御花园里种有百花，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花。万历是越看越喜欢，从此也把向日葵种植到了其他地方。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以及诸多和明朝有关的小说史书，这股明史热十几年间一直没有退却。毕竟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下，创造未来。今天关于明朝的那些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小野丽莎为一部和明朝有关的电影《大明劫》带来的同名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